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在上个星期好发生在英国的一件非常吸引公众眼球的事件，就是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以及日本驻英国的大使林锦衣还在 BBC 的这个新闻节目同场竞技 啊， 同场可以说是辩论的这么一个形式，非常的少见。因为之前呢，这个因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这一个事件呢，是引发中国方面的全方位的抗议哈。从北京的外交部的抗议到中国哈，目前大家是有统计，有这个超过40个啊驻外的这个使领馆就发出了各种各样形式的在当地媒体上的啊这样的这种抗议、谴责、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行径的这样的公式。好，那在英国，在这个英国的 BBC 可以说是通常认为在英国最有公信力的这个媒体上面，中国跟日本的大使好，当然没有面对面的交锋，是在一个演播厅里由主持人分别提问的方式完成了一场隔空对战。 所以尽管呢、也许哈大家也没那么精通英文，也可能看到 BBC、但是呢通过央视的新闻联播，可能很多大爷大妈们都已经知道了伏地魔是谁。 对， 其实呢 BBC 这个节目它也算是一个延续战、因为最开始是在2号、刘晓明也就是中国驻英国大使，他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他就把日本的军国主义比作是幽灵，把靖国神社比作恶魔的化身。他这样写、他说呢、如果把日本军国主义比作伏地魔，靖国神社无疑就是其魂器之一，代表这个国家灵魂最黑暗的一面。接着呢，这个日本的驻英大使林锦衣他也不甘示弱，也发了篇文章，他说中国才是伏地魔呢。结果中国的网络上各种段子就来了， 就大家在讨论到底 谁 才 是 伏地魔，伏地魔到底 你们全家都是伏地魔就来了。 好，这个伏地魔啊，可能在央视的报道里面并没有提太多，这个伏地魔大家听上去哎有一个魔字嘛，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伏地魔为什么要到英国去？这个在报纸上的这一篇文章哈，应该是发在《卫报》是吗 ？Guardian 上面的、这个上面呢就把英国的把英国日本的军国主义称之为伏地魔哈、这个引起了网络小说粉丝的一大番讨论哈。这个伏地魔呢是小说和电影《哈利波特》里面的著名反派人物，由这个英国著名演员拉尔夫·范恩斯这个来主演哈。当然你在影片当中，因为他这个特效化妆，你基本上看不出他原来是谁，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大魔头。好，这个大魔头呢他有一些这个形象和特征，待会儿我们也会请到这个哈利波特的粉丝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哈，说这个伏地魔怎么样才能够跟军国主义或者说挂上钩，或者说呢这个比喻是不是恰当。在此之前，我相信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大使和日本大使这是在英国啊，在第三国的这个战场上开炮，那双方就是要讲英文了。那讲英文呢，很大的一个直观的印象，谁的英文讲得比较好啊，或者说这个大家在辩论当中讲的内容怎么样，我们先来评判一下。首先呢，这个如果你没有看过或者听过这一场辩论的话，我们截取了一部分精华的片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在这场比赛首先开播的这个日本大使林锦衣，他是先接受主持人的提问，主持人上来就问哈，说这个现在中日 岛没人住，他说 中日岛真的这个岛屿啊，他也没说是钓鱼岛或者说叫尖阁岛哈，他避免了这个问题。他说这几个岛屿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给中国呢？好，你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日本大使是怎么回答的。 Ambassador, these islands aren't inhabited. Why don't you just give them to the Chinese? It is a matter of principle. It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I know the British also.Have the sovereignty issue. We acquired these islands peacefully and lawfull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since then, we have held the sovereignty for more 120 years. And China never challenged it until 1970. We have held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islands very peaceful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y are 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and coercion. It's completely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哈，这个刚才日本驻英国大使林琴一呢，就是说，主持人先问他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把这些岛屿给中国呢？他说这个是一个原则问题哈，这是涉及到主权的问题，因为日本根据这个日本驻英大使的说法，在19世纪末就已经获得了和平，以和平和合法的方式获得了这些岛屿。我相信他指的是日本在当时这个吞并琉球的时候，钓鱼岛是指日本方面的看法是作为琉球的这个附属部分。好，这个进入了日本的版图。那么他同时强调说，日本对于钓鱼岛呢一直是行使有效的这个实际控制的，直到哈最近中国方面才以武力和这个胁迫的方式挑战这个现状。所以说呢，他以他的这个逻辑呢，中国方面是肇事者，是你们在破坏现状。 好，这当然是日本大使的说法哈。其实呢，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大家最想看到应该是两位大使同坐在一张桌子上， 实际上有点难哈。 但这个太难做到了。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节目当中呢，他是主持人站在中间，其实他有两个演播室，访完日本大使4分钟，紧接着他从一个演播室走到另外一个演播室，同样只给了他4分钟时间，非常精彩。 好，我们来听一下哈，接下来是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大使。他是怎么样回应的 ？Now, how serious do you think this is? Very seriou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issu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in our view, is not a small matter. It concerns how Japanese face up to their history of aggression. But we care more about how. I would quote Winston Churchill's words.Those who fail to learn from history are doomed to repeat it. So we are concerned that if they do not face up to their, disgraceful record of aggression, what will happen for their future? If you suddenly asserted control of the air, for example, above them, why have you suddenly done that? That was a good question. Why this matter cropped up so suddenly?It has been very peaceful for the past 40 years. First of all, I would say this island has been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It was not until 1895 when China lost the war with Japan. They seized illegally. But according to Cairo Declaration, Boston Proclamation, all the territory seized illegally by Japan should be returned to China. That is international document agreed by Britain.British leader, American leader, and Chinese leader. Sorry, I'm not familiar with the Cairo Declaration. When was that? 1945. Right. 哈，这个主持人非常贼哈，他这个在中国大使刘晓明哈，这个先是强调自己的这个立场，他认为呢，这个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这个对于钓鱼岛的这个主权呢，是在1895年哈，他这个说法说在中日战争之后，也就是应该指的是甲午战争了。这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非法的夺取了这几个岛屿。那在中国方面呢，对于钓鱼岛的主权，他的说法是 Asian times， 就是自古以来。好，这个咱们很熟悉这样的这个说法。那是突然遭到了日本的这么一个挑战。那么同时他强调在这里很经典的可以说引用了英国人非常熟悉的英国二战时期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个说法，他说那些不记住历史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这句话呢，恐怕是我相信如果报纸要下标题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抓到的。对，英国人非常熟悉这样的话啊。包括丘吉尔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他是作为这个二战的三巨头也好四巨头也好，是签订或者说推动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的这个英国的领袖。所以说你在英国讲这番话的话，对于英国人来说哈非常熟悉。同时他最后说，他说这个关于钓鱼岛的这个主权已经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当中是议定了，英国你们英国也是参与签订的这一方。这个时候主持人插一句，他说我记不得了，这个开罗宣言是什么时候签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考验啊，明知故问考验了一下，但是刘晓明大使好像准备得非常充分，马上就能够回答出来。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中日大使的一问一答，可以说主持人基本上还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他都是以一种有一点点这个去刺激你的这种提问方式哈，来引发你的、 问题都非常短、但是呢每个问题一个废词都没有。好，我们接下来来听到另外一位专家、他呢在香港也可以说是学贯中西、我们之前邵逸夫先生那集节目当中也是访问过他，陶杰啊，湘江第一才子。 这个陶先生的英文造诣非常高，在英国这在香港其实出版非常多跟陶杰学英文的这样的书啊，好，这个号称是，而且他这个英文不是美国的英语，是这个 Queen's English， 就是英国的这个正宗，咱们说伦敦腔啊，这个英语，所以说用来评判今天这两位的。 陶先生在英国居住和生活工作多年，听他怎么样评判两个人英文水平。 日本大使呢，对英文呢、他那个文法很规矩，啊，语调很方正。但是呢，就是说不够中国大使的丰富， 嗯， 就是说中国大使刘晓明啊，能够及时的引述了，啊，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啊，说谁，啊，忘记历史，就会重复历史的悲剧。这句话呢，就很能打动英国观众的心坎， 嗯， 啊， 嗯， 那么中国大使啊。的英语呢也不比日本大使差，但是我留意到他说错了，两个文法。第一，他说这个日本首相，去这个参拜靖国神社，他说 visit to the shrine， 这个土是不需要的，而且他说面对问题，他说 face to， the issue， 这个土也不需要，就是这个小问题啊，但是他的这个，他谈到了这个，1895年啊，这个日本啊，就是说非法占领了这个台湾啊，然后呢，就是说冲绳岛啊，在波茨坦的协议1945年已经讲明了，所有占领中国的领土都要归还给中国。 嗯， 这个连主持人都没听说过波茨坦协议。中国的大使就提醒他，这是1945年你们英国也签订的，那这样的话就比日本大使更有利。 好， 日本大使呢就被问到这个修宪的时候，他在逃避这个问题啊。如果他能够说我们被逼着要修宪，因为我们感受到朝鲜的那个导弹原子弹造原子弹的威胁，那这样的话那英国人就比较理解了，但日本大使没有这样说。 你就是从这个英文表达或者说材料的组织方面，中国的大使应该是更有说服力一些。 对对，我认为是，就是说材料收集跟逻辑性跟这个历史的深度啊，我觉得中国的大使比日本在 BBC 的表现更有说服力。 好，咱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陶杰先生哈，对于两位的一个点评。哎，说实话，我有一点这个不同的看法哈。陶先生刚才说，中国大使刘晓明有两个文法错误。第一个我同意，就是这个 visit to the shrine， 他 visit the shrine， 他应该是没有 to， 对吧？当然。可能这有一个语言快，我不太清楚它。如果说它的原意是要把这个 visit 作为一个名词的话呢，那可以后面加一个 to， 但如果作为一个动词，不可以加 to。但第二个恐怕是陶先生没有听清楚。这个刘大使哈，我刚重新听了一遍，他说，这个日本方面应该 face up to the issue 啊。 他所以他这个用法呢，并不是 face to， 所以说呢，我觉得哈，这个还是给。得这个给刘大使平反一下，他这个 to 呢应该是加的是对的，但是可能你有的时候讲话讲快哈，不一定听得清楚。 哈，你们都是专家，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说我也不懂历史政治，也不懂英语，但是观看那个范儿就觉得。中国驻英国大使是要明显甩开日本大使好几条街，但是呢，有人觉得，哎呀，咱们不能只是纠结于这个所谓的发音哈。他说外国使节呢就没有这个发音必须悦耳标准那么样个义务，你关键呢还是要你的这个逻辑的能力呀，还有你中间的这个引用什么样的例子呢，要精确表达你的思想，构建逻辑，然后又恰当的展现你的风度、幽默和智慧，这个呢才是你语言表达的王道。 这两位。 其实这个中国大使跟日本大使，你其实我相信英国观众，你听明白就可以，不会要求你英文说的有多么地道。 没错，这个地不地道和这个标不标准是其次。那么其实从中呢，我们更加能够发现他们这个为自己这个论述的这样一个策略。等一会儿呢，我们请到一位辩论专家，从这个角度再来说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有的时候大家会感慨哈，如果说是一个比如说美国哈，在非洲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国际局势的问题，你拿到中国来评价呢，大家有的时候缺乏一个评判的标准。那当然了，涉及到中日之争呢，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中国的观众会有一个主观的有一个立场，但是我们今天试图能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场中日大使的电视论战，好，大家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能力，包括材料的说服能力，好，我们才试图采取一种公正客观的立场来比较一下、评判一下。当然了，这样的形式首先它非常的少见， 没错， 两个国家的大使，而且都是大国的大使，可以说是在电视节目上能够同台的辩论很少见， 非常少见， 很难得。 好，刚才我们预告了哈，说在这一节呢，我们会请到辩论专家来跟大家再做更加细致的点评。那在听到这个贺杰先生，他是武汉大学辩论队的教练之前呢，我们再来听到一段还更加重量级的访问吧。他呢是台湾前驻美代表，也是台湾人心目当中的外交部长。来听到程建仁先生对于这样的一个在 BBC 上的交锋，他的个人的观感和评价如何。 这个程先生也是外交官了哈，怎么样来评价自己同僚的这个表现？ 好，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第一是反映出来，目前这个中日两国啊，因为钓鱼台的问题，还有安倍去朝拜靖国神社，双方的政治关系已经非常的不好了啊。但是就这个 BBC 的访问来讲啊，我想到三点。第一个就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想双方都认为这不光是一个具体的两件事情，我们刚才谈到的事实上也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也是个是非的问题。不光是历史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问题，也是未来发展的问题。第二点我想的就是媒体的重要性，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了，所有的国家不管大国小国对于媒体的重视，都希望经由媒体啊，让大家知道自己的立场。尤其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这外交越来越多元化，灵活性越来越高，媒体的重要性当然更不能忽视了。但是就他们两个谈的内容来讲，我个人认为，当然中方是站在对的立场。因为的确，日本二次大战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很清楚的、很正式的有一个这个道歉或者交代，不但不如此，反而还去创造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伤害到彼此之间的感情。我想二次大战不光是中国感受到了，这个朝鲜、韩国、东南亚的国家，很多国家甚至于包括美国，这个珍珠港事变都应该感受到日本侵略的这种不当、这种错误。我觉得日本应该学学德国啊，一次啊好好的反省道歉，那么大家也能够在某种情况下呢能够宽恕啊，但是不可能忘记啊。我记得你还提到，就是说这种事情啊，这种访问的方式以前有没有过？在我的这个记忆里面很少很少，通常啊大家是隔空交火了， 是 一个电视台找了两个不同立场的两个大国的大使，在不同的 studio 里面访问同样的问题。 对， 这大概是 很罕见的。 第一次。 如果说从大使的角度哈，要接受这样一个电视节目的邀请，会做哪些准备呢？ 我想当然第一个就是了解他们的安排情形。 嗯， 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显然中日两方高级的官员都不愿意面对面啊、来谈这些。 对，所以大家其实最想见的是在一张桌子上，就是面对面的这么一个正面的交锋，但现在 通常是这样 哈。 这个但是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显然呢恶化到一个程度，他们不愿意。那 BBC 又问了新闻的考量啊，他这个晚间新闻的考量谈这个重要的问题，很希望邀到双方，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妥协了。 嗯， 就做这样一个安排， BBC 的主持人把两位大使啊放在不同的房间， 嗯， 然后进行这个访问啊，让他们有个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 是，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台湾前驻美代表，也是台湾前外交部长陈建仁。好，这个是评价，可以说这个在全世界的外交教科书上恐怕都可以写入案例的吧。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两个大使在这样的关头出现在电视节目上面，能够是这样的辩论。好，相信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毫不怀疑他肯定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准备。刘大使这个看似不经意的这么引述一句丘吉尔，然后再给你补充一下开罗宣言是哪一年签订的，这一定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功课。 哎，不过呢，据我了解哈，刘晓明大使呢，他也不是第一次在这个新闻之夜节目里面亮相。 哎、 在2012年1月23日，也就是中国的农历的大年初一，当时同样是一样的主持人帕克斯曼， 对， 也是在新闻之夜里面。 当时刘大使是刚刚到英国上任。 当时呢，他第一个问题也非常直接，他说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嘛。刘大使这么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呢在中国是执政党，拥有超过8000万的党员，但是中国有13亿人口，因此不能说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就像不能说英国是保守党国家一样。哎，你看这个回答挺机智巧妙的。 是哈，这个刘大使的口条可以说在之前就已经体现出来是比较厉害的。 没错，那其实仅仅啊说朱明奇说这可能在于传播史上新闻的这个节目制作史上应该也可以载入史册了，但是呢在辩论史上，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把这个辩论的技巧和策略也是把它当做一个案例来好好研究。虽然不是正面的交锋，但是从他们怎么样回应主持人提问和他们怎么样回应对方的提问都是可以好好的研读一下。既然围观，咱们围观的专业一点，接着听贺杰，武汉大学辩论队教练。 在辩论的立场上呢，无论是什么人，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必须要明确的第一点就是你的自己的说话是要以我为主四个字是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立场，要有自己的立论，有自己的主线。所以呢，中日大使来到这里面对 PBC 人的提问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我不只是来这里回应主持人的提问的，而更重要的是我是来代表我的国家来阐述我的观点的。所以阐述我自己的观点，把我自己的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脉络解释清楚，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根据这个主持人的发问来回应他一个一个啊细琐的啊琐碎的问题，那么很有可能最后就导致呢抓不住重点，第二呢没有一个逻辑贯穿其中，这就会导致一个根本的失败。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大使来回应这个 BBC 的时候呢，他们谈到了中间谈到一个宪法的问题，这个 BBC 的主持人问你们这个和平宪法到底改不改，要不要修改。那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国内是有争论的，但是呢这个又首相本人又表示呢我们不更改这个和平宪法的这个核心内容。但有问题，什么叫做核心内容？和平宪法的核心内容到底是积极防卫还是以前的消极防卫，到底是主动进攻式防卫还是非进攻式防卫，这才是我其实我们关注的细节。但是日本大使呢其实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他不好阐释，他说话的空间很小，所以他采取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把话题再扯回钓鱼岛，就是说我们这个和平宪法的问题啊，其实啊这个不是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关键的就是在于我们还是谈谈反映到钓鱼岛这个事情上来，他还是没有自己在宪法的问题上没有自己的一套成熟的这个回应思路，所以他可能只是准备了钓鱼岛问题，而没有想到这个和平宪法的问题是对方的一个设问的陷阱，所以呢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主 而相反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大使回应的时候就不一样。当中国大使回应说中国目前在这个钓鱼岛这个区域设置这个防空识别区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中间主持人已经把话岔开了，已经岔到了你们参拜靖国神社啊，其他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提和平这个钓鱼岛问题，到近些年才提。但是明显的这个中国的大使要提到说，请允许我继续把关于为什么设置防空识别区的问题解释完，而主持人也同意了这一观点，所以他就有了更多的空间，以我为主强调解释清楚自己准备好的而观众实际上又很关心的问题，所以至少以我为主。第二个方面呢，在以我为主有立场的前提，那就是我们要论证自己的立场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什么呢？有理有据，对吧？有理由，有根据，有数据。我们来看到呢，这个中国的大使他是怎么谈的，他一开始就说参拜靖国神社不是小问题，是事关历史，然后呢又引用了丘吉尔的名言，对吧？这同时也是一个小技巧，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而我们包括之后提出的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啊，包括1895年甲午战争，哎，这整个脉络有理有据。 嗯， 但是这时候日本的回应是什么？他说我们啊，只是在很多年前以合法的形式占有钓鱼岛，并且一直占有了120年。这就叫语焉未详啊。那么稍有常识的观众都想，哎，你是怎么论证你合法占有的？那你合法总得有条文，总得有法规吧，这个法文条规在哪里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日本是语焉未详的，因为他们不敢提，根本上是因为理不直气不壮。因为当年的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嘛，你侵略战争占了钓鱼岛，你怎么能叫做合法占有呢？所以他之后提出了相应的观点，日本大使提出相应观点说中国啊，其实现在的做法不合什么国际法规啊，这些国际法规他又提不出来具体是什么法规，对吧？所以这时候我们论证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理有据有根据。第三点的时候呢，就是说呢，这个主持人呢，这里面也是一个 BBC 的资深的一个主持人，所以他会提出很多刁钻的问题，冷不丁的哎抽，冷不丁的抽出来一个问题来问你。那么这时候人的回答就是第三点，你就要面对刁钻问题的时候要什么沉稳淡定。我们还是来看具体的例子。当这个日本大使这个回应说这个英国的审问，你刚才说中国大使说你是福利国，日本大使说哎呀，我觉得我都不想提这个名字，我觉得跟这个人没什么好谈的，但后面又说我们还是要呼吁对话，这时候他的逻辑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主持人立刻抓住说你刚才还说没啥可谈，怎么现在又说呼吁对话？哎，这时候日本人的回答是什么？大家看他的表情，什么往后一仰，这个立刻嘴上接不上话来，愣住了，就是歪歪歪，然后愣住了，他回答不上这个话，不够沉稳淡定，因为他自己什么逻辑出现的问题，是典型的出尔反尔，用中国人俗话就是说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对吧？但是我们再来反观中国大使，中国大使当时对方提了一个知识性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说开国宣言，好，突然问一句，那你开国宣言我不太了解啊，是哪一年？ 嗯， 这很多人万一只是知道开头宣言知识储备不够，就说不出哪一年，那整个的这个不仅颜面尽 了露馅了， 整个你说的话的信用危机可能也有了。但是这个大使想的那0.5秒说啊，是1945年，而且你看大使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这是我推的，但是到他后面再去说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时候，比如邓小平访美后，他会刻意的加上说1978年邓小平访美。你看他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及时的调整最后的自己的这个策略战略，让自己说的这个事实呢有一个更有历史性的依据，更为详尽，更具有可说服性。 嗯， 这是第三点，就是沉稳淡定。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知道在辩论也好交谈也的时候有语言性的要素，也有非语言性的一些要素。那么很可能有时候非语言要素比如说手势啊、表情啊，这些都会起到甚至于60-70%的这种给这种因素，尤其是面对一个电视的公开的辩论，可能有更多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心理暗示都是通过人的非语言因素来表现的。我们还是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大使在面对这个英国 BBC 主持人提问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他的身体是基本上是后仰的，然后手是不停是摊开的，不停做摊开，甚至头呢这个也有时候是摇头，或者说呢甚至有时候表达出一些观点的时候，比如提到中国大使名字，表示眼睛朝下看， 表现出轻蔑。这些一系列动作表现出什么呢？从心理学上或者身体行为学的角度上，他自己内心并不是特别的自信，没有准备好，他是不断在解释，摊手表示你在解释。而我们看中国大使呢，他是什么呢？他的样子首先是身体前倾，眼睛呢是直视着这个BBC 的主持人，在进行积极的沟通和交流。 嗯， 而且手势呢也一直是往前伸，对吧？举出一二三四的样子，显得非常坚定，是非常坚定的，是非常肯定式的语气，而不是日本大使的总是一种否定摇头式的语气。 嗯， 所以就显得人说话非常真诚。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构架以来，以我为主的方面，有理有据的方面，沉稳淡定方面，包括最后这些非语言性的理直气壮的方面，中国大使可以说是完胜日本大使。 好啊，学习了这个门道真是多、 这个、挺多人都认为是同样的结论完胜 啊，但是从这个辩论专家口中讲的就是确实比较头头是道， 是 被他说服了。 这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除了语言啊还有这个逻辑辩论技巧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文化因素哈。当然这个文化跟语言也是相关的，这个场地在英国它跟场地在美国或者场地在中国日本它就是有不一样的、你要选择你的说话的方式，包括你要想我的这个受众是什么样的人，我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样的一个场地，大英帝国的场地怎么样影响中国跟日本大使的这个策略，我们待会儿哈再来听一下这个哈利波特粉丝是怎么样来理解伏地魔这个说法的。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三地化新闻。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关注中国大使和日本大使在英国的这一场论战。恐怕大家如果仔细去数的话，会发现中国驻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大使馆和领事馆发出了这个批驳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可以说这是一场不是偶然的，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全球性的外交攻势。那么在这个外交攻势当中最亮点的，或者说是作为整个事件这个启发的，恐怕就是中国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上面发出的这一篇文章。这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是把日本军国主义比较成了英国人比较熟悉的《哈利波特》小说当中的大反派，伏地魔。 没错，而且呢，他用伏地魔来与军国主义扯上关系呢，还是给了他的一些论据哈。第一，是日本军国主义和伏地魔都代表着黑暗和邪恶，罪恶滔天。第二呢，是两者都阴魂不散，借尸还魂。第三呢，两者都不能姑息纵容，需要除恶务尽。尽管呢，日本的军国主义存在着现实，但是伏地魔是文学作品当中的虚构人物，两者呢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并无二致。看得出来啊，这个刘大使可能还真的是哈利波特的忠实粉丝。 啊，这个倒是没有被 BBC 的这个主持人拷问到。他如果再问两个哈利波特的问题的话，恐怕这就会更有意思一些哈。但是这个伏地魔这个例子也被日本方面反过来用，说中国才是伏地魔。那所以了，这个伏地魔呢到目前为止就从一个小说当中的人物呢成为了一个外交上的符号。这个类比它到底合不合适，恰不恰当，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哈利波特的这个粉丝陈宇翔，哎，看他是怎么来解读伏地魔这个符号的。 我觉得伏地魔他这个形象是比较孤独的形象，为什么呢？首先我可以看到他的童年，第一点啊，就是他的童年，他因为他有特异功能，所以说其他的人都会排斥他。他也是一个孤儿，是那个 Professor Dumbledore 把他带到那个 Hogwarts 去学习魔法的，然后他又自己走入了歧途，变成了那个黑暗魔君 The Dark Lord。 就是他的第二点，他成年的时候就是变成了一个黑暗魔君，有许多的那个 Death Eater 食死徒。因为军国主义这个 是受大多数人排斥的一个东西，它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东西。这非常契合伏地魔在整个小说当中的一个这样的特点。 好，这个陈宇翔就认为哈，这个他也是引述了很多哈利波特故事当中的情节，说啊，伏地魔当然厉害也很厉害，邪恶也很邪恶，但是关键他很孤独， 对，这个， 他没有多少的小伙伴 性格的那个， 所以说很符合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形象哈，这个没有什么人支持他，所以说他对，哎，伏地魔这个形象可以理解哈。 哎，这个特征哈，我觉得可以给人民日报，可能给他带来一些写评论的灵感，就是孤独啊，这可能是他将来要是发社评什么的，你可以从中挖掘一下。你看他现在发了一篇社评，叫做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伏地魔，那个其实也是刘小平自己亲自署名发表的，发在人民日报。他说呀，我就想借用英国甚至全球熟知的形象做比喻，使西方读者一下子就明白靖国神社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进而理解呢为什么我们中国要坚决反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国际社会要共同的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身在英国呢，我是耳濡目染，我脑海中呢自然而然就出现这个小说和他同名电影当中的伏地魔的角色，而且呢在国际传播过程当中的是使用我们自己惯常的概念和表述，仅仅翻译一下就照搬到外国呢，还是用本土化的表达激发更多共同的这个激发更多的共鸣。答案呢当然是后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的声音，需要不断的探索。 哎，刘晓明大使这个中国好声音这个做得很好， 目前来看效果非常不错。 是， 不过当然我们如果是放在中日关系一个大背景之下，肯定还有更多的疑问，就是说这样一场看似哈中国是明显占上风的这样一场传播战当中，真正对于中日关系扭转能够起到多大的正面作用。 是，我想大家一个需要考虑到的背景就是中日的这一场论战哈，在外交层面上的这个论战的话，它重点不是在于中日国内你怎么样来塑造，我相信这个事情在中日国内现在改变的这个机会不太大，很难一下子说服所有的日本人来倒向中国的立场，或者说中国的观众来倒向日本的立场，但是国际舆论站到哪一边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 没错， 甚至是在这个实际的外交上，大家一直说钓鱼岛的核心恐怕不在中国也不在日本，而在美国。那么这个国际舆论你去怎么去争取，英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说刘晓明大使指的这个英国二战时期的首相丘吉尔的这番言论，哎，这个其实是很有所指的。丘吉尔带领了英国人是打败了纳粹德国，那其实这个类比很容易就对号入座，那中国就好像是这个丘吉尔带领的当时英国的角色，而日本的军国主义就好像是纳粹德国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对英国人来说很容易理解，而且很容易获得英国人普通英国人的这个支持。他引的这一句丘吉尔的这一句话呢，也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大家熟知的，大家都认为他是丘吉尔说的。那实际上哈，我这个搜索了一下这句话呢，原话并不是丘吉尔说的，这个是西班牙裔的英文作家这个乔治桑塔亚纳曾经在1905年自己的书当中写的这句原话，但是丘吉尔之后呢在英国的议会辩论中呢是复述了这句话。那因为丘吉尔的名气很大， 把他给传播开来了， 对，传播开来，大家认为就是已经被标定了丘吉尔，然后这句话呢上下文呢又紧紧的跟二战的反思又紧紧的挂钩在一起了。因为丘吉尔当时说这个话的背景呢是在二战开始前沿，就纳粹德国开始吞并奥地利的时候，这个让大家产生很强的共鸣啊，领土的吞并，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最后你这个世界大战或者说人类的灾难就不可避免了，因此一定要小心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复活。 是，也许哈，这样一个论战和这几篇文章的不同的发表呢，在很多的资深的外交官的眼中看来，它也许它就是一个插曲，就是对于整个的中日目前关系整体的走势啊，和以后大方向目前面对的问题要怎么样去亟待解决，寻求方式，它也许不能起到特的作用。但正如朱明星讲的，现在是个电视时代，也可以说是全媒体的时代，你们在电视上或者说在国外的媒体上怎么样表现，很快而且是很广泛的能够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传播。其实这样一种所谓的出口转内销，更多的时候也是很多的中国民众看完之后当然是非常的鼓舞，会觉得哎呦这个也说实话是有点这个非常光荣的这么一个感觉。好，那么 究竟对于中日未来的关系走向会有起到具体的影响，我们现在还很不好说。 嗯， 但是仅仅就现在哈，其实刚才也是问到程建仁先生这么样一个问题，他觉得在他的角度来看呢，现在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和日本的外务省，他相信大家都是有智慧的，就是这样一种沟通。 嗯， 电视啊，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手段，就是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其实都有，看大家怎么用了。 是，就像这个日本大使所说的，虽然说被贺杰批评为说是这个前后不一啊，但是。他虽然说啊，这没什么好谈的，但是反过来他还说我们还是要促进对话。 对， 这个我相信这个努力应该也不应该是中日双方任何一方所要放弃的这么一件事情。好，那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部分哈，请您来发表意见，还是有关日本的这个。虽然说啊，日本的大使很多人认为在 BBC 的这个辩论中是输了一成，但是呢，在日本的国内民调，根据读卖新闻最新的民调，这个读卖新闻啊，这个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据这个报业统计呢，全世界范围内恐怕报业这个数的绝对的数量也是排得上前三位的。这份读卖新闻最新的民调显示，安倍晋三内阁的支持率现在一月份哈，已经较去年12月上升了7个百分点，达到了62%的支持率，而不支持率呢减少了8个百分点，有30%的人不支持安倍。调查同时显示，支持安倍经济政策的比例达到了60%。同时，安倍就任首相以来，日经指数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日本的股市哈，去年是冠绝全球，上升了1.6倍，经济好转。同时呢，安倍顺利解决了美军冲绳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哈，据说呢，这一些都令到安倍的国内支持度是有一个上升，62%的支持率，哎，这个在中国的观众或者中国的读者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哎，为什么安倍一方面可以表现得如此强硬，如此的顽固，甚至是去拜访这个参拜靖国神社啊，抛出修宪扩军的这样强硬的言论，好像像是一个复活的军国主义分子，另外一方面他又能够在日本国内获取这个可以说是空前的支持。 嗯， 我觉得这是大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因此呢，今天就请大家来发表看法，你觉得是什么让安倍的国内支持率上升了？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2346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还有凤凰 FM 一键扣印的功能，也可以让你打进电话来。好，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话新闻，有话直说。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安倍晋三内阁在日本的支持率上升了哈，现在的安倍的支持率是62%，而有30%的民众选择不支持安倍。安倍的经济政策以及呢，安倍解决了美军驻日冲绳基地的这个问题，被视为是他支持率高升的两大原因。那同时，之前日本国内的另外一项调查呢，显示也有不少的日本民众哈，认为安倍是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这两件事情中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2346手机用户的听众可以先拨打凤凰 FM 已经有一个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可以让你打起电话来参与今天节目讨论。好，第一位听众是香港的王小姐。 王小姐您好。 您好。 您怎么看呢？为什么安倍的支持率会上升呢？ 其实呢，我对日本的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不能说特别了解，但感觉呢，就是，可能受他们就，但是我们现在有看到日本的经济是在好转的，所以我们个人的想法啊，就觉得现在这个支持率的回升呢，可能也是受益于目前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其实那个香港自己这边也是一样，香港这边一般对政府的支持率是跟那个当前的经济的 那个情况呢是挂钩还是比较紧密的，所以日本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像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支持率呢，就是说支持他去做这件事情的人跟反对他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呢其实差不多，其实反对的人好像还稍微多一点。 嗯， 所以我们觉得呢，这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还是目前他们那个日本的现在的民众可能认为这个政府呢能够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恢复之前那个日本比较繁荣的那种情况。 嗯， 那种景象。 好，谢谢王小姐的意见哈，主要可能还是经济的因素占了大头。 就是安倍就任首相以来，他们的股市呢是已经大幅上升了 1.6 倍。 是2013年全世界表现最好的股市，日本的日经指数哈。这个北京的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梁先生，您认为安倍的支持率上升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他支持率上升的原因呢，主要是呢一点呢就是这个在日本国内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思想情绪，这么一种势力，这么一股势力，就是呢要继续呢把这个日本呢推向军国主义。因为的话呢，日本呢从明治维新以后呢，就是以军国主义以对外侵略的话呢来立国来强国的。日本最强大的时候呢也是那个时候，这个一个国家呢，很多人呢幻想自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强大，像原来那样强大的话呢，那就是只能是恢复到这个军国主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安倍呢，他是这个政客的话呢，需要这个选票，需要选票支持，需要这个民众支持的。他只有的话呢，凝聚了更多的这个民众支持，才能够实现他的这个理想。安倍的这先辈呢，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战犯， 嗯 啊，他的话呢，继承了他们的这个梦想，这个想的话呢，把这个日本呢恢复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嗯， 所以他就要利用要利用民间的这股势力，这股思想潮流，更好的话呢，为实现他的这个强军梦啊，强国梦啊，来这个做他的这个基础。 嗯， 另外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的什么，就是呢，这个士农啊，士疖子总要穿头的。这个日本这个军国主义这股浓的话呢，没有清除干净，那么必然会通过硬的时候呢，这个暴露出来，发散出来。安倍呢，就是他们一个这个龙头，必然从他这儿发散出来。 嗯，好，谢谢哈，梁先生还是认为在日本这国内，其实安倍的这样的军国主义的思潮还是有他的国内基础的。北京的赵先生，我想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赵先生您好。 你好， 哎，赵先生，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啊，刚才那梁先生的话，我接一句是吧？ 嗯， 日本经济的腾飞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确实是不是军国主义让它经济腾飞的？德国也是二战以后经济腾飞了，还不是希特勒给造成的，是吧？完了，最后我要这么说两句，这话能说实话吗？是吧？ 您说， 中日啊，口水战打了1年多， 嗯， 可能审美疲劳了，所以现在打到国际法庭去了，不是国际上。BBC 去了是吧？ 嗯， 但是我想伏地魔肯定不是咱中国的，因为伏地魔一看这蓝天这视频也不会来了是吧？为什么民调反升呢？ 嗯， 我估计严方会是这么想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可能安倍也理解中国人都这么想，所以你不让我败我越败是吧？完了我就想的，中日这个内斗啊越来越无厘头了是吧？马先生让我看铁血网，我一看哈，比环球还过分，说春节就要开战了是吧？所以我就说跟老百姓说一句，咱们别瞎掺和，这跟咱没关系，咱还是关心蓝天嘛。而且呢我特别不理解，让一些人胡说八道，所以才让很些人都了解，你去日本看看哪有什么军国主义，你以为你就得胜了在这对话，因为本身日本那老百姓那就没军国主义，你非设这么一题目，你说你胜了，这不是自欺欺人给北老百姓看吗？而且你这么着挑拨中日关系的话，现在都说中国政府软弱，为什么不跟日本干是吧？所以你都下不来台了，自贸区那么好事儿没法谈了。所以呢我真为这事儿呢我就讲点，但是我知道梁先生那是主旋律，谢谢。 好，谢谢啊， 赵先生。 赵先生每次都能够有一些平衡的意见出来，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好，这个香港的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您好。 哎，您怎么看呢？您觉得安倍的支持率为什么能够上升？ 您请再重复一下。 哎，我说您觉得安倍的支持率为何能够上升呢？ 哦，这个叫很典型的民粹主义吧。 嗯， 民粹主义就是以本民族的某些情感情绪呀、利益呢作为煽动点，煽动大家。现在那个安倍很明显符合日本在一直在二十年这个经济衰退中的那个民粹主义的代表的形象嘛。 嗯，所以您觉得民粹现在在日本是有市场的？ 哦，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市场。 好，谢谢。 今天只能说到这儿。最后，杭州的金小 姐，金小姐，金小姐您好。 你好， 哎，金小姐，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一个那个他的支持率上升的话，是因为那个日本经济形势好转嘛，再加上那个驻日美军机场搬迁的问题有进展，所以说才上升。但同时的话，因为他支持率上升的话，就相当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还会继续去参拜那个靖国神社，那么中日的关系的话，我是觉得还是会就是会比较敏感。然后的话，就是日本的话，这边政治可能继续向右转，是保守主义色彩可能会比较重吧。然后他可能会就是有在军事化的这种倾向，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哎，金小姐这个预测不是很乐观， 担心哈。 好，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表达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 会。